有请女神袁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三，我是女神袁一，当然也要欢迎一下在我旁边就坐的我们的嘉宾维维，还有呢在嘉宾席的两位。我们今天会说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跟他们的职业是相当有关的。先欢迎一下维维，还有在嘉宾席的两位，一个是 Jerry， 一个是丹尼，欢迎你们，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旗的 Jerry。 旁边这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旗的教练员 Danny。 两位在自己的话筒上就带来了自己这个所属的这个职业相关的这个玩偶，算是一个吉祥物是不是？ 对。 丹尼面前那个是海龟， 对，我们的嘟嘟嘟嘟龟。 嘟嘟龟。 Jerry 那个呢？ 这是嘟嘟章，这是咕噜龟。 嘟嘟章和咕噜龟， 对对对， 这都是海里的生物。 对，它是我们的四个吉祥物之 二。 对对对，还有两个没有，今天没有到场 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的话题呢跟水就相关了。其实这几年开始火爆一个概念，就是亲子游泳这个概念，但是可能很多的家长还在犹豫说亲子游泳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孩子到底怎么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娱乐和体育的项目，然后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孩子更好的，等等一系列的疑惑，我们今天都可以通过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下。因为两位其实都是来自非常专业的亲子游泳的机构，其实同时我自己也是一个带着孩子在每周勤勤恳恳去做亲子游泳这项活动的一个家长，所以可能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的交流这样方面的一些经验。也请两位可以，如果我们的网友包括听友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帮我们现场解答一下好不好？ 没问题。 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的账号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一部亲子电影，是值得推荐的，是一部充满了爱和家庭教育的亲子电影，叫做《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即将要上映了，特别适合宝爸宝妈们带着孩子一起去观看，让孩子可以在奇幻丛林当中开拓一下想象力，度过美好的亲子时光。这部电影呢，《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是由《魔法总动员》的制作团队以及《鼠来宝》《精灵鼠小弟》的监制强强携手共同打造的又一力作。我们来看一看这部电影的这是一个集锦，应该算是预告片，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个 Jerry 一个丹尼，都是爸爸吗？ 我不是。 你还没有是、你还没当爸爸，但是丹尼是爸爸。 我是爸爸。 你的孩子多大了？ 2岁4个月。 你平时的娱乐时光除了你自己在家游泳之外，会带他看电影吗？ 我本来准备今天带他看那个刚上映的托马斯的电影 啊，就是那个小火车托马斯。 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是孩子多大的时候你开始把他往电影院带的？因为太小的孩子可能看电影会有一点困难。 今天准备是第一次 啊。这是第一次尝试是吗？ 还没有尝试过。 那你内心忐忑和紧张吗？ 没有啊，因为他很喜欢看托马斯的电影，所以我就 因为就家长可能会怕在公共场合孩子如果一旦哭闹啊或者没有耐心，因为电影毕竟都得90分钟左右吧。你跟他有做一些心理的这个建设吗？ 没有，我是想带他尝试一下，如果说他真的哭闹了的话，我可以带他 中途离开。 中途离开也可以。 在家里面平时基本上看一些什么样的影视剧带着孩子？ 带着孩子他还是喜欢看一点那个动画片， 像什么小猪佩奇啊，什么巧虎啊。对，你虽然不是Jerry 虽然不是爸爸，但你都知道是吗？ 对，我接触的孩子太多了。对对对，特别特别多。 我侄子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嗯、 对，所以说都还比较了解吧。 嗯，2岁4个月的孩子是吧，已经可以进入到电影院做第一次尝试了，特别期待丹尼在带完自己的儿子去电影院以后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反馈，看看孩子是不是可以完整的欣赏完一整部电影哈。这是我们刚刚在女神麻辣烫推荐给各位的第一条资讯，带电影方面的。接下来这是一个小游戏，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陪同孩子进行一个亲子时光的折纸，是咱们每一个孩子小时候都会经历过的游戏。今天我们专门让我旁边这位维维在上节目之前跟着这个视频好好的学一学这个折纸的过程，是不是很困难？ 嗯，耐心学下来应该是非常简单的，10分钟就会搞定了。 你用了10分钟就搞定了这样一个玩具是吗？成品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大家看一下， 像一个魔方一样，看着很复杂啊。哇，是可以从里到外翻很多番的， 对对对， 是吗？ 所以叫无限折纸吗？ 啊，叫无限折纸。我们来跟着这个视频看看能不能一次就学会，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会儿跟着这个维维的手来做一个这个尝试哈，看看这个无限折纸、无限翻折的 DIY 折纸什么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拿一张 A4 纸是吗？ 错，就是2张 A4 纸。 需要2张 A4 纸。 没错， 嗯，就是无限在对折的过程。 对，要把它折成不等分。 基本上2张 A4 纸加上一把尺和一根铅笔就可以完成这个无限翻折的一个折纸，像宝盒一样。 对，可是我当时我觉得没有尺子和笔袋就是可以正常完成的。 啊，谢谢。啊，把2张 A4 纸重叠在一起。 对对对。 这其实最后的成品是一个 3D 感特别强的一个玩具。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在成品上画一些图案，如果能够涂上一些图案的话可能孩子兴趣也会更加强一些。 贴画也不错 啊，我觉得应该能完成，家长们尤其是心灵手巧的根本不在话下。我看看你这个准备的过程，2张 A4 纸，我们是拿着这个废物利用啊，二次纸。 首先准备2张 A4 纸， 嗯哼， 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呢，咱们把它先进行4等分， 嗯哼， 我们都准备好了， 嗯哼， 然后再把它进行6等分， 嗯， 我们也都折好了。现在这个头跟它的1/3处这样折叠一下， 啊，对折一下，对角线。 然后在这个1/3处。再跟这个角这儿再对折一下， 嗯哼， 它的四个角都要进行相同的步骤， 嗯哼， 然后另外一张纸同样也是进行这个，然后把它们这样 穿插在一起， 穿插在一起， 嗯， 在1/3处它俩这样进行叠上， 嗯哼， 这样就可以咱们把它绕成一个圈了，嗯， 然后最后的成品就是你刚刚展示那个无限翻折的一 个 宝盒， 就是这 个 样子了 啊。再问问 Jerry 和丹尼，因为两个人都会接触很多的孩子，在蓝旗我知道其实除了游泳以外也有很多可以供孩子们去发散思维的一些活动，你们一般会带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游戏？ 我们游戏分很多种类， uh-huh. 然后有店内的游戏，有店外的游戏， uh-huh. 然后也有水上的，还有陆地上的，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些优势嘛，有一些水中的优势， 嗯、 uh-huh.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活动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嗯、uh-huh. 啊，然后我们比如说在场外的有一些采摘类的， 嗯、uh-huh. ，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可以做任务啊，完成任务就是、 uh-huh. 那个是针对就年纪相对大一点的孩子， 对大一点的孩子， 嗯， 啊，小一点的宝宝呢，我们主要就是在有一些绘本的一些讲课呀、 啊， 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游戏。 所以等于在你们那边可以享受到的是全方位的、和孩子相关的，也跟亲子相关的一切的游戏，基本上都可以在你们那儿感受到。 对对对。 而你们其实是挺关注说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参与其中，而不是说把孩子扔过去，然后到点我们来接你就好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亲子游泳嘛， 嗯、 而这个亲子游泳有一大特性就是亲子性。然后所以说我们是有要求的，要求是爸爸妈妈尽量的去陪同。 嗯，在游泳池当中爸爸妈妈怎么来更好的陪伴，我们一会儿会具体的来说一说亲子游泳的事情。接下来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我们关注到的是宝宝的睡姿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妈妈们会跟我们交流说，哇，自己家孩子睡姿那叫一个飒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而且一晚上会换好多种睡姿，甚至有很多很奇葩的。那其实通过睡姿也可以反映出宝宝的一个状态，我们根据几张图片来看一看。 看宝宝们都有哪些睡姿，不同的睡姿都代表他们此时此刻什么样的状态。先看到这张右侧卧的，就基本上小月龄的宝宝喝完奶以后会让他们右侧卧这么去睡，因为这样会减少就是吐奶的一个状况，是最有利于宝宝生长发育的一个睡姿。然后接下来是投降式仰卧的宝宝，这就是咱们经常会看到觉得说哇宝宝睡觉也太放松了。其实这个姿势确实就是四脚朝天，是最适合宝宝这个放松的这么一个睡姿，因为在子宫当中其实宝宝是一直蜷缩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姿势是更适合宝宝去舒展四肢的。然后接下来的睡姿叫做趴着睡，也会经常看到小朋友在睡的时候像是在往上攀爬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姿势其实可以让宝宝消除腹部的一些胀气，而且会更有安全感。但是一定要注意他的口鼻处千万不要被什么枕头啊被子啊挡住，要不然可能会有危险发生。然后像这种歪着头趴着睡的，还有四肢随便的在奔跑的，这有可能是做梦了，梦里想着在草坪上奔跑，还有左侧卧的，以及随时随地不管什么姿势都能够睡着，这可能是太困了。还有这种像在做马戏一样的一字马的睡姿，总之很多很奇葩的睡姿都会出现在我们宝宝的梦乡当中。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赶紧进入到辣妈正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亲子游泳的那些事情。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了。我们今天因为有教练员丹尼，还有我们的这个算是成长伙伴吧 Jerry，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讲述一下亲子游泳的那些事情。一会儿呢可能还会在我们表演区，丹尼作为一个教练也来引导一下我们的父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这个互动的方式或者练习的方式是可以帮助宝宝平时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做的一些小游戏哈。我们先来普及一些知识。因为现在很多的报道都说婴儿在子宫里面他们肯定是生活在羊水当中的，所以会说孩子们在出生以后依然是具有水性的，真的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婴儿他出生之后啊，六月之前他都会有一个保留自己的那个游泳的本能反射。他本能反射是咽管，你在水里边它是自动闭气的。婴儿比如说婴儿他在那个游泳池的水池里边，他你给他潜水放到水里边之后他是不会呛水的。 对，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月龄很小的宝宝，可能就是刚满月两三个月，反正六月之前都会有这个本能反应，他们经常可以在水下潜一到两秒钟。一开始可能没有当父母的家长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呀，这宝宝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教他潜水的，但其实他只是一个反射的本能的一个反应而已。那如果在六个月之前宝宝没有做这样的训练的话，那是不是随着他年纪变大六个月之后就没有这个丧失这个功能了？ 他会慢慢的退化。 那只要六个月之前带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潜水的练习，他这样的功能就可以继续保持吗？ 也不是这样的，六个月之后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 ReadyGo 的试水练习来继续延续他这个功能的。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ReadyGo， 因为去游泳就是带着宝宝进行过亲子游泳的家长可能对于 ReadyGo 这个词儿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收音机前或者网络那头的网友有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ReadyGo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的玩水的游戏？ ReadyGo 就是家长把孩子放在我们那个游泳池的浅滩边。对，然后我们会接适量的水浇在宝贝的额头处，将水流进宝贝的鼻子跟口鼻处。浇之前我们会说 ReadyGo 这个口令，然后停顿半秒钟再把水浇下来。浇下来之后孩子适应了之后呢，他就会有形成这个口令反射。 对， 他会知道 ReadyGo 之后一定会有水过来。对，然后习惯之后他就能自动的闭气。 啊哈，这个游戏很有趣儿，我特别建议这个孩爸孩妈们从平时每天给孩子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练习。我们家大概是在出了月子两个月之后，我就每天洗澡的时候都给他做这个练习，一直到现在已经13个月了，他非常自如。我现在 ready go 之后倒一整杯水，很轻松，他就闭上眼睛憋住气，然后呢用手这么一抹脸，他就睁开眼睛了。所以这个练习你是可以，如果你每天坚持的话，你会发现水量可以越接越多，然后孩子的状态会越来越轻松。好处是什么呢？是便于他们在水下可以更自如吗？ 就是这一块，就是 ready go 随着他的训练，然后他的熟悉度，然后增加水量，然后他会增加他的闭气的时间， 嗯， 然后闭气增加了，就会增加他的心肺功能、肺活量， 嗯， 啊的一个功能。 其实也是为他之后长大了，真正的去自己独立游泳，去建立一个基础，是吗？ 对对对， 嗯， 而且这种基础是先天的一个延续， 嗯哼， 对，因为他本能就有反射， 嗯， 然后我们再加上后天的专业的训练，然后他会把这项功能啊，就是延续下去，成为自己的。 就等于说，两位刚刚的讲解就是说，6个月之前孩子本能，你可以通过提前的一些这个训练去保留他那个本能，让他潜水那么一两秒。但是如果你前6个月没有反应过来说啊，有亲子游泳这一项训练我没去做的话，其实6个月之后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训练来找回他的这个能力。嗯哼，那跟我们说一下，亲子游泳，我们在市面上看到有像蓝旗这种爸爸妈妈带着一起下水，在标准的大泳池里面去游的，更多的家长可能是熟悉那种给孩子套一个脖圈，放在一个类似浴缸的一个很深的缸子里面，让他自己去扑棱腿的，这两种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您说的这个第二种呢，叫我们在行业内叫脖圈游泳。 嗯 啊，脖圈游泳呢，它是一个中国制造的一个产品啊，只有在中国 才会有。只有中国 有。 而且咱们好像最近也看到一些报道说，脖圈游泳对于孩子是有一定危害和危险存在的。 对，因为脖圈游泳的话，它首先它要是放在孩子这个位置， 对， 然后对孩子的本身的颈动脉的发育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就是我们会潜意识的觉得它会很安全，然后这样的话往往让大家会忽视对孩子的一个关注，因为孩子在那边去泡啊，去 就跟泡澡一样，就是说带个脖圈泡澡， 对 对, 对, 对，就泡澡啊，就是会忽略我们对他的一个安全的认知啊，可能我们去忙别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可能会孩子会从这个脖圈里脱落呀，然后这样的话经常会报道一些危险的事情， 嗯， 对。但是亲子游泳呢，就是我们在一种完全自然的状态下，让孩子学会这样的一项求生的技能，是有一个亲子性的，因为我们是要求父母全神贯注的去跟孩子进行交流，眼神的交流，肢体的交流，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会有这种安全的这种隐患，对，而且它本身一种天然的这种运动的一个状态呢，会让它更好的把自己的天性保留下来，而且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他后期真正的去学会游泳，因为没有任何的辅助道具。 对，所以等于是从宝宝第一次下水开始，他们就没有带什么泡沫塑料啊，或者是 够 游泳圈啊什么的，只是在父母的帮助下。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想给他，就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说了，就是宝宝在出生之前在母体内他是在有一个羊水的环境里，然后我们出来生出来以后呢，我们希望他在蓝旗呢也能接受这种，给他模拟一种这种场所，让他觉得这个环境很适应他，然后很熟悉，然后这样的话把他的这种先天的本能延续下去。 因为基本上你看到小月龄的宝宝，我们暂且称小月龄的宝宝6月之前是小月龄嘛，他们下水的时候，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他们都是茫然的，所以他不会感到说什么害怕呀，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个忙乱啊，都没有，一切都是在父母的帮助之下来完成的。所以你会看到反而小月龄的宝宝会比可能2-3岁第一次下水的孩子表现得更从容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他们去打开这个任督二脉的， 对对对， 这个一个机会吧，算是。 对对对， 所以多大的宝宝可以开始下水去感受这种亲子游泳？ 咱们这边呢就是蓝旗现在就是记录的话，10天的宝宝就已经开始下水了。 10天的宝宝， 对，这个记录应该在行业里应该是也是排在第一名的。对，10天就可以下水了。然后，但是我们建议呢，就是2到3个月的宝宝再开始下水。对，因为这样的话，主要其实不是因为宝宝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妈妈或者爸爸他 可能有些紧张啊，因为孩子比较软， 太小不敢托，你连抱都不好抱。 对对对，就是怕家长太紧张而造成一些失误。 嗯， 对，当三个月左右的孩子呢，他的身体可能更结实一些，然后我们的家长在跟他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配合的会更好一些。 嗯， 对，当然如果前期有一些基础的一个训练操作，越小的宝宝越早参加亲子游泳越好，因为他的天生的本能呢，保留的会更多一些。 嗯，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必须要说，下水游泳那一节课的时间，咱们是半个小时一节课哈。 啊，对，我们分阶段啊，两岁以内的宝宝都是半个小时。 对，我们家宝宝现在还是两岁以内嘛，那个半个小时真的，我比他累多了，因为就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紧张的，因为你就生怕手一滑把它掉水里啊， 对对对， 什么这那什么淹着他了。但其实这种都是多虑。不会有那样的可能性发生，但是因为父母会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其实你上水了以后觉得哇好累，刚才那半小时都发生了什么。但是随着你次数越来越多，你和孩子会变得越来越默契。 对对对， 所以咱们也会推荐说永远都保持一个家长，就最好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总之不要来回的换这个下水的这个家长，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说不建议经常换啊，就是我们是建议最好是父母带着孩子下水，就是因为我们亲子性嘛，主要是希望父母多陪孩子一段时间，当然前一段的时间，就比如刚开始游泳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妈妈都带着下水，因为孩子的亲母性 是 天性的， 最熟悉的， 对，跟妈妈是最熟悉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很好，但是当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的脑海里第一意识就是妈妈，对，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大概的数据调查，就是我们的初次接触亲子游泳的孩子，如果是妈妈带着下水的话，就是第一次哭的概率不会超过4%，但是如果爸爸带着下水的话，第一次哭的概率会超过17%。 对，尤其是当宝宝可能慢慢大了以后，他开始认爸爸妈妈了。我们家孩子最近也有这个问题，他开始下水以后，他爸带他下水，他会找我。因为咱们很多就是这个场地上面是那种可以360度去观看这个亲子游泳这个过程的嘛，所以我会在玻璃后面看着他，看到我以后他就不想游，他要往这个岸边跑。 对对对，会有这种吗？ 对，所以如果妈妈们有时间的话，肯定是和孩子们相处这个亲子的时间会更加的利于去建立这样的信任感。 对对对， 嗯， 但是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爸爸就可以带着孩子再下水了， 嗯， 因为孩子本身自重也比较大，妈妈可能身体比较弱小， 非常累， 对，然后在水里毕竟是一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一个互动的时间， 对， 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嗯， 对，而且随着他月龄的增加，他的自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也会增加，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更累，这个时候爸爸带着下水可能会玩得更嗨一些。 对 对, 对，关于亲子游泳我们的问题很多哈，我在上半段即将结束之前，我还要替我们的好爸好妈们问一些就是小细节的问题，然后在下半段呢，咱们就要去做一些实操性的东西了，我们要请我们的丹尼教练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些在游泳池里面要做一些动作呀，包括回家可以练习的一些动作哈。很多父母会想说，亲子游泳孩子那么小，水温怎么保持，尤其是这个水质怎么来控制，这一定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相信之所以很多家长会选择说去带孩子去那个薄圈的那个游泳，就是因为觉得说至少这缸水是我家孩子独就是专属的，没有别人跟他分享，甚至没有大人，因为毕竟大人肯定觉得说哎呀有大人在了，这个是个水质是不是就不能保证了。那亲子游泳在蓝旗怎么去保证这水温水质可以达到小宝宝们的要求呢？ 就这一块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自豪的啊， 嗯， 对，因为我们从业这么多年，然后而且我们蓝旗一直是以教练的品质还有水质著称啊，对，对于水质这一块，我们也是从运营的角度，还有从这个工程的工艺的角度，我们进行了很深的一个研究啊， 嗯， 对，从这个运营的角度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家长下水之前是必须要淋浴的， 嗯， 啊，对，因为我们。可能大人身上会带着一些病菌啊，对，只有淋浴以后才能进到泳池。 嗯， 然后从这个日常的处理当中呢，我们是现在的设备比较先进啊，我们是物控，嗯，啊，就是全部都智能控制。 就所以说，你们并没有往水里面加一些消毒剂。 对，不会的，不会的。 用物理的方式 过滤水质， 对对对， 是吗？对。对，我们现在是全流量的这个臭氧消毒和24小时的紫外线啊，紫外线杀菌，然后我们配有这个活性炭。这个吸附功能就是 层层过滤， 对对对， 嗯， 从这个病菌到固体颗粒到固体颗粒的大小 然后我们都有不同的设备在进行的这个水质过滤，而且是24小时不停的循环过滤、 嗯、 对，所以说水质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那温度呢，一般宝宝们去游泳的话水温会控制在多少度？ 咱们的一个范围是32到34摄氏度、 嗯、 对，这是一个常年恒温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场馆内不光是泳池，场馆内的温度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 嗯， 对， 解决了我们父母们的担忧和疑虑之后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将会实操一些问题，让我们丹尼教练先给父母们去预热一下一些课程哈，今天现场来示范一些可以给你的宝宝更多的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些游泳的动作呀，帮助他去建立一种更加健全的一个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反射。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来通过视频的方式呈现给各位，所以在广告期间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提问。稍后在广告和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3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来，维维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维维。 嗯，还有在我们的嘉宾席，两位来自蓝旗亲子游泳的， Hello. 一个是教练丹尼，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成长伙伴 Jerry， 欢迎两位。上半段我们解答了很多父母们可能对于亲子游泳存在的一些疑虑啊，一些误区啊等等，是理论性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要理论付诸这个实操了。我们要请丹尼在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做几个示范，大概让我们还没有接触到亲子游泳的一些父母们去了解一下，你在带着你们家的宝宝下水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锻炼或者是练习，好不好？我们今天现场没有宝宝，我们拿这个娃娃做示范。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孩子其实跟刚出生的小婴儿 他体格差不多大，只不过就是头稍微大一点， 有点大， 对对对，凑合用吧，凑合用好不好？我们请丹尼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 你可以反过来 把下扔的 对 宝宝出生的时候通常都是头比较大了，来来来到我们表演区。一开始下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亲历者嘛，所以我对于整个过程都很了解哈。丹尼一会儿对着话筒跟我们讲解一下，刚刚下水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练习可以减轻孩子对于水的陌生感或者是紧张焦虑感？ 先说，带着宝贝是怎么下水的吧。 嗯哼， 妈妈应该是。 稍等一下，我们要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表演区的镜头稍微上移一些，要不然。 这有点高。 啊，不不不不，你的个子没有问题啊。来，你接着说。我们要把镜头稍微调一下。 对，然后我们那个妈妈抱着宝贝是应该面对面抱着宝贝的。 嗯哼， 对，这样是一个安全舒适的方法抱着宝贝。 哦， 然后我们一只手可以托住宝贝的那个后背，然后另外一只手，妈妈建议妈妈下那个下水的时候可以扶着这栏杆下去，因为我们那个水池泳池是有栏杆的，有那个栏杆跟楼梯的，它扶着栏杆可以踩着楼梯下去，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嗯， 然后我们到了水里之后啊，可以给宝贝肩膀以下都没在水里边，让宝贝尽情的感受一下水流的浮力和阻力。 嗯， 带着宝贝在水里边可以转圈圈。 嗯， 对，然后可以，双手托住宝贝的腋下，这样， 啊， 像我这样 托着腋下， 托着腋下， 嗯， 然后带着宝贝左右摇摆， 顺着这个水势摇摆一下， 对对对，让 感受一下水流， 对，更好的适应这个水的环境。 嗯哼， 对。然后我们有两种安全抱法， 嗯， 对，是可以让妈妈在家里也试一试的，对， 嗯， 没有水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 嗯， 一是小猴子抱法，二是小飞机抱法。 小猴子和小飞机， 对， 跟我们讲一下。 小猴子抱法是这样的，我们先做第一种是这样的，让他那个 宝宝脸冲外， 对，面部冲着外边， 嗯， 然后妈妈双手，一只手穿过宝贝胸口托住宝贝的腋下，另外一只手托住宝贝的小屁股。 啊， 对，小猴子坐立式抱法， 啊， 对，是这样。 等于他的腿会就是垂在前方， 对，让宝贝的后背靠着我们的胸口， 嗯， 然后也可以在家里， 就是，贴心， 对，左右摇摆这样， 啊， 对对对， 这是小猴子抱法。 小猴子抱法，然后小飞机抱法的话，嗯，我们上面这只手可以不要动，对，然后让宝贝趴在我们上面这只手上， 啊， 对，然后另外一只手穿过宝贝的两腿之间， 嗯， 对，再托住他的，这个， 肚子， 对，托住他的小肚子，然后再左右摇摆， 嗯， 对， 那这样不会呛到水吗？如果脸朝下的话，脸冲水面， 我们的大拇指可以感受水位的高度的。我们那个， 嗯， 当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教练都会提醒妈妈会注意这一点。 对对对，嗯哼。这是两种很安全的抱法， 嗯，对。 但通常下了水以后，教练会要求说，家长先抱着小朋友们，先绕着这个游泳池先游一圈。那个抱法，其实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讲，就讲一下。小月龄宝宝好像是用虎口托住他的下巴，是不是？ 对对对，虎口我们需要这样成 V 字状托住宝贝的下巴，这样能可以看见。 来，稍等一下啊，这个维维去给咱们的丹尼举一下话筒，这样他会更方便的来示范。 好，谢谢。 嗯哼， 咱们还是那个双手，因为宝贝很小，我们的两只手就可以 托住 他 的一整张脸， 对，整个躯干的这个面积了啊。我们先是双手托住宝贝的那个腋下， 嗯， 然后我们掌根旋转，对，旋转至掌根相对， 嗯， 相对之后，让我们宝贝的整个身体沉托在我们的这个两个手掌上面。 好，丹尼老师，你把这个手稍微举高一点，我们可以看清你的手的动作。对， 这样。 把手掌的根部贴在一起， 然后我们大拇指呈 V 字状交叉， 嗯嗯， 对，托住宝贝的下巴， 嗯， 这样的话我们宝贝就可以防止他喝到水了。 嗯， 对，然后我们在水里边带着宝贝是向后倒退着游进的， 嗯， 这样宝贝是一个正向的游进方向。 嗯， 对， 哎，我在这个泳池当中其实也关注到一个细节，因为一般的标准的泳池它的地面它会有一些凹凸不平，会有一些什么进出水口之类的， 嗯， 但是我发现在蓝旗的泳池里面地面非常的平滑，就你， 嗯， 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程度的杜绝了一切这个安全隐患的可能性。 对，这个在泳池里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到的， 而且你们的地面就是泳池地面好像也经过一些特殊处理，就不滑，跟普通的泳池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几个店的泳池的这个材质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也在摸索当中，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嗯， 对，像我们万柳跟方庄这两样东西可能比较早一些啊， 嗯， 那个时候我们的传统工艺都是一些马赛克啊， 嗯， 然后到我们水立方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嗯， 做了一些这个类似于这种膜之类的这种东西，是防滑的， 啊， 对， 嗯，所以说刚才丹尼教练会说，在下水的时候，家长可以就是 倒退着，然后带着孩子去游。如果万一脚下有什么不平稳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但是在这个蓝旗的这个游泳池里面，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对，而且我们的老师也会有这个安全距离。 一节课是几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着？ 一节课最多是六个家长。 六个家长，嗯，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放松在水里面，带孩子游那么两圈，然后接下来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练习？ 小宝宝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个试水练习。 试水，丹妮老师，你可以转过来了，把你帅气的外表对冲向我们。试水练习是什么意思？ 试水练习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延续他的那个本能反射。 Ready go 是吧？ 对 ，Ready go， 嗯， 来增加他那个呼吸控制的。 嗯哼， 对， 嗯。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试水练习是怎么做的。 嗯哼， 对，咱们一般是让我们的宝贝坐在这个浅滩边，对， 嗯， 然后我们家长一个手对托住他的后背，对， 如果还不会 稳定好他 的 重心， 宝宝的话，对 对，如果说孩子月龄特别小的话，我们建议家长侧着坐在浅滩边，站在浅滩边， 对 对，然后让宝贝靠在我们的胸口， 嗯， 对，这样，然后我们这只手左手穿过宝贝胸口，还是托住宝贝腋下，另外一只手可以拿起小杯子给他做试水练习。 嗯， 对， 其实这个练习在家里面真的特别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每个宝宝每天都会游泳，不是洗澡嘛， 对？对对对， 在家里面的时候，在澡盆里或者在浴缸里面，你就让他上半身露在水面上面，然后举一个杯子，先跟他喊，一定要有口令，就是 Ready Go， 让宝宝形成一个 Ready Go 这个口令之后，水就下来了的这样的一个反射，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嗯，这个练习通常做几次？ 这个练习如果在家洗澡的话，一般做3到4次就可以了。 嗯嗯。做完这个练习以后还会进入到哪一步？ 我们还有一个仰泳的练习，仰泳的抱法的话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好啊好啊，仰泳怎么抱？ 然后仰泳的话一般是让我们的宝贝 感觉很先进，就宝贝这么小什么姿势都会了， 躺在我们的左侧肩膀。为什么左侧肩膀呢？因为左侧离心脏是最近的地方， 它还可以感受到， 对，它能感受到妈妈的心跳， 啊， 然后我们妈妈需要脸贴着宝贝的脸，给宝贝足够的安全感。 嗯， 对，然后可以 跟他耳语一番， 对，可以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仰泳的时候还是老样子，我们的左外侧的这个手需要穿过胸口托住宝贝的腋下， 嗯， 对，另外一只手托住宝贝的小屁股， 嗯， 然后我们家长要尽量放低重心， 嗯， 对，这样才可以让宝贝的耳朵没过水面。很多家长会有疑问，为什么宝贝的耳朵会要没过水面？ 很多家长会说不行，小朋友的耳朵里面不能进水，进了水会中耳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其实都是误区，我们要请丹妮教练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耳朵为什么一定要没过水面，要让他去感知到这个水的存在。 对，因为没过水面，我们宝贝才能锻炼到他的内耳前听觉，就是 内耳前听觉。 我们说的就是平衡感。 哦， 对，然后宝贝体内是有负压的，我们耳朵的里边的水不会流到内耳道， 嗯， 只会停留在外耳道。当我们游完泳之后，让宝贝上去之后，拿棉球擦一擦就可以了。 就等于只要你不是拿着水枪冲着宝贝的耳朵滋水， 对。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完全没 有问题，因为本身体内是有内压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误区，嗯，跟大家解释过了。在仰泳的时候，一定要让宝宝的耳朵一半没过水面，对吧？ 对， 嗯。然后呢？ 然后我们还是一般都是在那个泳池里边是逆时针绕着泳池， 嗯， 对， 嗯， 然后向后倒退着走。 对，这个动作跟大家说一下，我当时觉得说话这动作太累了，因为那个水的深度其实就是到家长的腰的左右， 对， 或者是胸口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基本上带他做每一个练习的时候都是半蹲着扎马步的一个状态再往后行进着，然后你要拖着孩子，尤其是个仰泳就觉得很累。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姿势并做不了多久，基本上等到孩子6个月以后他会坐了，他就不愿意躺着了。所以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家长们，6个月之前虽然这个姿势很累很辛苦，你一定要且做且珍惜，孩子大了以后他就不配合你做这个动作了。 嗯， 丹妮教练是不是发现水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一般我们这仰泳环节只有 B1 的孩子有，还有 B3 的孩子， 就是6个月以下的孩子。 对，一般是差不多这样，因为 B2 阶段我们就会取消这个仰泳的环节， 嗯， B2 阶段的宝贝都愿意站着了嘛。 对 ，B2 是1到2岁的宝贝， 嗯， 对，所以他们都不愿意仰泳躺着了。 嗯， 对， 仰泳之后还会有什么练习？ 我们还有每个阶段的宝贝都会做的练习就是跳水。 嗯， 跳水，我们小宝贝跳的话是还是让他坐立在浅滩边。 哎，跳水这个是从 B1 就是说最小的宝宝就开始可以练习了吗？ 对，我可以开始练习是为了培养他的口令反射。 嗯， 对，我们会说 ready jump， ready jump， 他以后听完之后我们家长带着宝贝跳下来，当他有能力自己跳的话他就会自己跳下来。 嗯，你知道 ready jump 这个口令神奇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带我们家孩子去玩那个海洋球， 然后他坐在岸边，我说 ready jump， 他会往海洋球里面扎。真的是条件反射，所以这个真的很有意思。你会看到在游泳池里面，可能一岁左右的孩子他已经会站立了，有的孩子 对对对， 他就会从岸边跳下去，他也不会说怕水或者怎么样，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水面上妈妈的那双手一定会及时的拖住他，然后他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摒气的能力，所以他完全不会呛到水。 对对对， 所以这跳水的练习每节课也会去进行，可能很小的宝宝会在妈妈的帮助下拖着他从这个岸边这么往下跳，然后大一些的孩子就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个动作了，是吗？ 对，是这样的。 嗯，然后我记得还会有潜水吧，对不对？ 潜水跟传递是一个环节，对、 嗯、 如果没有口令反射的宝贝，我们是通常是采用传递的这个形式、 嗯、 传递给爸爸妈妈的。 什么叫传递？跟我们解释一下。 传递的话，传递的口令跟那个潜水的口令是不一样的。潜水的口令是 ready go，、 嗯、 对，传递的口令是预备开始，但是动作是一样的、 嗯、 动作都是双手拖住宝贝的腋下，侧面抱着宝宝、 嗯、 对，像我这样侧面抱着宝贝、 嗯、 然后我做一下传递的动作，预备开始，对，带着宝贝， 是让他头部是露在水面上面的， 是在露在水面上面、 嗯、 如果是潜水的话，我们 ready go 是将宝贝 潜， 对，潜到水中然后再出水交送给爸爸妈妈、嗯、 会遇到小朋友没有及时闭上嘴巴然后呛到水的情况？ 一般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有明显的口令反射的宝贝我们才会带他做潜水的练习、 嗯、 口令反射他会，我们说 ready go 的时候他会有明显的闭眼睛闭气的这个表情在里边、 嗯、 对，如果出现这个表情我们就可以带他潜水。 其实在水中看似刚才丹妮老师说的这个一环扣一环好像都是非常专业的跟游泳相关的一些这个练习，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游泳池里面整个场子是很和谐很愉快的， 对， 因为你们准备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玩具，很多我们家宝宝喜欢玩的玩具我都是在课上挖掘出来的。因为生活当中可能家长会从自己的思考角度说我觉得你会喜欢什么玩具，但是买回去有的不见得真的喜欢， 对对对， 可是在水池里面你们准备了很多一些小物件，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可以给家长做一些指导，买一些什么样的漂浮性的小玩具可以增加他对于水的这个兴趣。 一般那个泳池里的那个玩具的话我们都是买跟水有关的、 嗯、 比如说水里的小动物， 嗯， 有那个章鱼、 嗯、 海豚还有小鲸鱼之类的， 颜色一定要鲜艳， 对，然后它们都是可以吸水的， 嗯， 对，有一个那个小孔， 嗯， 可以给它们喝点水然后互相滋水玩的那种、 嗯、 对，然后我们每个节日还会有不同的那个节日的玩具、 嗯、 有那个万圣节的玩具、 嗯、 主题教具，还有那个圣诞节的都有、 嗯、 对，万圣节的话我们有那个小鸭子然后小南瓜之类的、 嗯、 对， 嗯， 都是这 样。其实这些玩具不仅仅是让孩子去增加一个兴趣点，也是在练习的当中作为一个教具存在的，对吧？ 对， 嗯，通常会练习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小玩具的话可以小点的宝贝的话会练习他的那个手眼协调性还有抓握能力、 嗯、 对， 嗯， 我们可以放在他的那个靠近他身体的部位， 特别逗，就是教练站在远处，然后家长抱着孩子站一边，教练开始扔玩具，孩子们就纷纷的想要过去抢那边自己喜欢那个玩具，然后家长就可以顺势拖着他游过去，抢到了以后再回来，然后你们还会拿那个小泡沫板搭成一个小拱桥，一个圆洞、 嗯、 还从下面钻过去的时候把那个玩具交还给教练，然后教练再扔出去，这样循环往复，这个游戏孩子玩的乐此不疲的。 对，现在我们这个环节的游戏叫 Treasure Hunt， 就是寻宝的游戏、 嗯、 对，一筐这个小玩具都是让发挥宝贝的想象力、 嗯、 想象成是宝藏、 嗯、 他们喜欢哪个宝藏就去找哪个宝藏，然后放到我这个宝箱里边来就可以了。 嗯， 对， 而且我发现你们在课前和课后的时候那个开始和结束铃那个音乐也特别有意思，那个是你们专门为这个课程设置的音乐吗？ 对对、 嗯、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课程 两位会唱吗？可以给我们唱两句， 让丹妮老师唱吗？可以 好吧、 嗯、 哼一下就行。 就是开始上课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就是开场音乐有很多套、 嗯、 对，我唱一套就行。 好啊好啊。 Hello hello can you clap your hand，然后我们就会拍拍手、 uh-huh. Hello hello can clap your hand can stretch up high can you 有点紧张， 没事没事没事，唱得很好。 Can you touch your toes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say hello、 uh-huh. 对，就这样。然后我们拜拜就是拜拜 goodbye 拜拜拜拜 goodbye， 我们同时会摇着这大船带着宝贝制造一些波浪。 对， 对，这个大船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对，大船其实是我们用那个大浮板，泡沫的大浮板制作起来的。我们如果说六位小朋友的话，我们都会依次坐在这个船头和船尾排成一排、 嗯、 然后我们把这 大板子的两边卷起来、 嗯、 对，制作成一个大船，然后带着宝贝在水里边左右摇摆、 嗯、你会看到就是那些会爬的然后甚至会走的会坐的宝宝就在那个大船上面，就是一个短暂的互相交流的一个阶段，他们会伸手去触摸彼此啊，去摸一摸碰一碰啊什么的。就是孩子，我觉得有些家长说我认为一对一的这样的训练可能会更安全，但是我真的作为家长的角度，我会认为说一定要让孩子在一个同龄孩子的一个班级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去学习，他们可能彼此会有一个督促和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核心啊，就是第一呢、 嗯、 就是我们亲子游泳的五大特性里边有一个社交性，就是我们就是需要给孩子建立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 对、 嗯、然后他们之间通过他们的方式肢体语言来去交流、 嗯、 啊。第二呢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的课程设置还是比较严谨的、 嗯、 我们是根据不同的月龄来区分我们现在光基础班就分五个阶段、 嗯、 然后提高班还有两个阶段，然后我们又分了大龄班，然后就是我们的阶段很多，然后就是尽可能的让月龄比较相近的宝宝然后在一起上课，因为我们课程内容本身就是针对于这个月龄段的、 嗯、 第二的话他们这个月龄段的孩子之间的交流可能有些东西是我们大人理解不了的、 嗯、 对，给他们提供一个社交的平台。 对，所以经常我的朋友会问我说你们家孩子这么小你在这上什么课，我说不是上课，是带宝宝去搜手、嗯、就是一定要让他跟同龄的孩子在一起接触，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嗯给他营造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他可以在跟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当中去更多的去学会怎么去跟这个同伴们去相处，去玩耍，去交流。比如说我想要玩一个什么东西，我需要跟你去沟通，我才可以从你的手里获得这样一个我想要的玩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时在家里面跟成年人在一起学习不到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就是等咱们家的宝宝到了幼儿园的阶段，你会发现他、 嗯 跟其他的这个同龄段的小宝宝，如果他没有之前参加过这种亲子游泳的这种训练的宝宝、 嗯、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嗯 啊，对，就是他有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嗯 啊，他会动脑筋。 对、 啊、 当然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去分享到的亲子游泳只是说众多的亲子的交流的环节当中的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还是根据家长自己的需求来，就是如果你想说我的宝宝正好在六个月之前是小月龄，然后我想去感受一下在水下他是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对于水的反射和本能的，那你可以去慢慢的去学习。当然我们更多的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去让更多的父母知道说亲子的这个时间和你投注的这个心血和这个方式它的重要性。你可以选择很多的亲子的方式，不仅是游泳，你给大家去郊外，可以给他讲绘本，可以陪他唱歌呀，大家去各种各样的游乐场呀等等，很多很多的方式。总之就是要提倡的是父母的陪伴。因为大家经常说三岁之前的陪伴是你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无法取代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因为孩子的童年是不可逆的。 嗯， 我们希望在他这个宝贵的时间里给他最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嘛。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亲子游泳的一些大家可能存在已久的一些误区和疑虑。同时其实丹尼教练也是完全毫无保留的把课程里面的一些练习的方式也都教给了我们。如果各位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办法收看我们直播的话，也可以回到家去关注一下新浪微博的活力982，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的回放。其实有一些练习的方式是很容易的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的。当然更多的呢，如果你想要带宝宝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亲子时光的话，也可以寻求最专业的这个帮助。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再次感谢 Jerry 和丹尼，谢谢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谢， 拜拜拜 拜 拜 拜。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